见青丝

启禀相爷，喊冤人言道他的冤枉事的。 啊， 冤枉事的。 哦，冤枉事的。王忠 有 落轿， 落轿。 喊冤人尽请回话。 是，喊冤人上前回话。 与相爷叩头。 这一名妇是才言道你的冤枉事大，莫非你要告天不成？ 是，我告天子出头。 天子出头？莫非要告你的丈夫不成？ 正是。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 名叫陈世美。 陈世美。王忠 有， 将喊冤人带回府去，顺轿回府。 顺轿回府。 酒宴台下， 是酒宴台下呀。

荒年，侍奉二老，养育子女，是真正的少有。可叹他的二老盘子不贵，只落得饥寒而死。阿驸马，阿陈驸马， 老相爷。哦，老相爷， 你这是怎么样了啊？ 适才饮了冷酒，肚腹有些疼痛。 哦，你的肚腹疼痛。 是啊， 你的肚腹疼痛啊，我倒会治啊。 怎么老相爷会治？你与我智商一致、 我与你智商一致啊。列位大人进了。今当驸马寿诞之日，我等前来拜寿，他坐在上面是大模大样，样样不才，分明是看不起我们。我们大家都散去了吧。 列位大人请坐。 都散去了吧。 列位大人请坐。老相爷，老相爷，莫非你吃醉了我？ 怎么我吃醉了？ 哎，你吃醉。 你的病呢？ 主公，老相爷，你治得好。 哦，他唱得好。 我说这治得好。 唱得好，咱就接着往下听啊，你就往下唱啊，唱啊，唱啊。 治得好。 酒也要饮，歌词也要听啊。 这酒都冷了啊。 有道是冷在口，热在心呐、 老相爷说的有理呀、 你就往下唱来。 相爷，我心中悲痛，唱不下去了。 哦，相识累了，王忠 有 带他到廊下歇息。 是，随我来。 谢相爷。 让你歇息去吧。阿驸马，适才这个歌词唱的是十分凄惨，听了之后啊，倒替我们这居官的可叹呐。 可叹何来？ 可叹他的壮夫中了状元，就连七尺二郎都不认了。若是做了宰相啊，就连他家的祖坟都不记了。 主公，老相爷说的对呀，说的对呀。 驸马，若是你，你认也不认呐、 本宫也无有此事啊。